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蒲君衡、阿龙、Anthony、大军伐。 好啦，大军伐翻嚟啦。咁啊，继续有蒲君衡啦，我 Roger 啦，有阿龙喺度啦。咁啊，即系近排，咁啊，因为即系我哋近排咧都有啲好突发嘅大件事咁样，即系一定要讲讲啊嘛。咁 有咩突发？有咩大件事？ 有呢個 HKTV 事件啊嘛，之前我哋都講咗兩集啦，咁啊，即係所以就即係原本好多嘢想講嘅，咁啊冇講到。喂，咁啊，陶君衡，咁你即係十九歲開始搞社會運動到即係舊年， 你又知道十九歲可以搞社 會？上次講嘅係啦，我同你傾偈 黑字啊，你寫埋㗎， 1988年 嚇， 其實就係八八直選，咁啊，所以86定87年開始喺灣仔地鐵站做簽名運動，要求有八八直選嗰陣時開始， 係啦，就係、是、上次 做學生會嘅時候， 係啦， 我仲記得啊，做外務秘書啊，僆仔嘅時候， 嚇 嚇，即係未做會長嘅時候， 嚇， 哇！你個人生真係個社運史嚟喎，香港嘅， 唔好咁講， 所以就即係今日我哋 一路走來，始終唔得，大佬係咪先？ 啊！ 咩得过啫？咁啊，直选又唔得，系咪？民主基本法又唔得，六四又镇压， 系咯， 即系样都弯嘅，基本上系。 系咯，又输 反对临时立法会，又反对唔到，又继续临时。 中原北输 Q 埋啊嘛！ 唉， 真系，喂，咁即系不如我哋今日就即系阿土都要即系香港资深嘅社运人士啊，叫做 失败嘅社运人， 我冇咁讲，都搞卅年都算系咁啦。咁不如即系喂，我哋讲下近来啲社运动啊。阿土今次就即系 HKDV 个发牌嗰个行动咧，你系完全冇参与噶嘛？你系？ 咁咪退休啦嘛，嘢 退休系 咁、哦、等啲僆仔唔 系啊， 妹自己搞 澄清啊嘛，阵间你知呢一年咧，即系你即系做翻会计师，做翻普通市民咧，都成日有人提你个名啊，间唔时攞捉你出嚟批斗下咁样噶嘛， 冇边有咁样批斗我啊， 尤其是因为你老婆走咁样走出嚟，大佬 我还我。孔令如还孔令如，关咩事咧？咁你唔好讲埋我好多条女咁样，系咪多余啊？ 哇，原来你好多条女啊！ 系啦，咁啊，讲翻先啦。咁啊，即系所以都想你即系睇下，即系你觉得即系即系香港电视发牌嗰个行动咧，咁有啲咩睇法啦？ 咁啊，其实我上个礼拜喺啊，即系专访欧乐轩嘅时候，我都涉下讲咗我啲基本嘅睇法噶啦。即系第一场运动要成功嘅话，必然系。唔係一場 show， 而係能夠捲入到更加多嘅群眾參與啊！ 嗯， 呢個係基本點嚟嘅。所以話咩運動主體其實多餘嘅，完全係多餘嘅。因為點解呢？當年八九年嘅六四嘅時候，大家都問一個問題：咁呢個運動究竟係一個學生運動，一定係一個民主運動先？如果個民主運動應該係全民參與噶嘛，幹部、工人等等唔同階層嘅人參與，咁你先會成功噶嘛？如果你淨係嗰300多人，即係難聽啲講。即系我唔系冇 HKTV 嗰啲即系电视员工。如果你只系一个公允嘅，你攞唔到群众嘅支持，攞唔到群众嘅参与，点会成功咧？ 嗯哼， 道理好简单啫嘛。如果我哋当一个运动有唔同嘅层面，有啲师奶太太啦吓，即系中年嘅妇女中意睇电视，觉得冇电视，所以佢出嚟抗议。All right， 如果你好去到长毛嗰啲层次嘅， 嗯 吓，黄毓民嘅层次嘅，佢梗系讲紧。行政會議黑箱作業，咁嗰啲人又會參與，牽涉到政治層面嘅，咁咪就係呢啲咯。 嗯， 係咪有啲人話為咗我自己份工 ，OK， 或者電視行業嘅所有唔同訴求嘅人能夠站埋一齊，就係、是、成功。 嗯，即係你成日講嗰啲，即係攞 HCF 咯喎 ，HCF 嘅元素啊嘛，唔係運動係唔可能成功。HKTV 老實講，而家特區政府會發翻牌俾你咩？是不可能的嘛，但个问题就是社会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先？你是希望唤醒群众对政治的觉醒，这个才是运动成的目标。 嗯， 即是说我们已经感觉到行政会议是黑箱作业的，我们现在的制度是有问题的，我们香港人在面对开放大气电波，无论是电台或者电视台里面是没得揀的，因为我们被人洗脑的，那就成功咯。 啊， 因为我们完全所有人都有我们的 consciousness 嘛。 达到这个目标之后，下一步是要怎样先？ 继续持续的运动， 嗯， 持续的运动呢 所以冇咩话咩阶段性嘅胜利嘅，其实呢个永远都系讲啱嘅，呢个亦都系废话，多鸠鱼嘅说话。阶段性永远都系阶段性， 咁不断革命论嘅，点解阿土你好似 我都系少少陀几，话跟得长好多啲。喂，我问翻你一句啦，喂，对美国黑人嚟讲，黑人民权运动有冇成功过？ 嗯， 由林肯打呢个南北战争，为咗解放黑奴。如果是得的话，就不需要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搞黑人民权运动啦。你觉得美国黑人是不是真的解放了呢？不是的嘛，因为为什么经济地位不得，教育程度不得， 嗯， 自然在政治的地位不得。 啲人会反驳你，有奥巴马，有鲍威尔。 而家咪话好少少，就系因为你将你自己嘅希望投射咗个黑人总统，但系问题就系黑人总统唔代表乜嘢啊嘛。你喺成个美国，你有冇知道咩底特律啊？ 知啊， 底特律咪弯咗嘅， 塞啊嘛， 全部都系黑人嘅社区啊嘛，底特律啊嘛，咁咪全部嗰啲白人离开咗呢个社区，就因为你黑人霸占咗个社区，跟住你就成个社会都破产，就 P K 啦。咁所以变咗问题就系、是，喂。边有成功同唔成功嘅运动嘅啫？即系攞嚟讲，嗱呢啲咧就系真系小学鸡行为啦。如果你问我嘅话，即系正如话中学会考你合唔合格？唔合格就系唔成功，合格就系成功啦。A level 读唔到都大学，而家唔系叫 A level， 而家叫咩话 ？DSE 啊 ，DSE 吓。咁你入咗大学叫成功，唔入咗大学叫唔成功？喂，大佬啊，社会运动你根本系搞错咗成个嘅方向同埋个逻辑啦。 嗯哼， 运动嘅目标除咗系政策要改善。之外就是令到人的意识的政治意识提高才是最重要的嘛，所以不存在运动成功定不成功的。 嗯哼，这样啦，即是大概你都定义了，即是到底成功定不成功啦，即是一个社会运动到底，即是最少是到底有没有效，有没有对之后的运动会有影响啦。 喂，香港人如果你问成功定不成功的话，哪一个运动成功？ 嗯、 你数翻佢嘅字，唔系因为主流泛民窝囊，唔系因为左交嘅问题， 嗯、 而系群众有冇参与嘅问题啊嘛。 嗯，明白。 领会成唔成功啊？ 嗯， 你问我，我觉得领会成功，觉醒到原来私有化唔系代表一切。 嗯， 唔系，但系问题 自由市场经济系会令到街坊系受损，意识上面提高。如果回扣到，当然系叫运动系成功啊。但系人嘅意识嘅改变已经系成功嘅一部分啦。如果你唔係個程度上， 但你冇再量化落去，究竟喂點樣去推動能夠回購翻領匯咁啊？呢個係個問題啊嘛。 唔係啊，咁邊個肯買翻領匯？我哋咪逼緊政府去繼續買翻領匯。 係啊， 嗱，咁啊講翻， 咁咪呢個運動？如果你咁樣個 make a judgement 就話你唔成功啦，咁、你搞唔搞先？嗱、成功就搞，唔撚成功就唔搞。 嗯， 咁呢啲咪就係香港仔嘅。基本的问题 嗱，讲翻 呢啲系啲 losers 嘅逻辑，同埋呢啲系 losers 嘅哲学嚟噶嘛。 嗱，讲翻件事先啦。咁啊嗱，即系依家咧，大家都讲紧咧，就系礼拜五嗰晚咧。咁你知唔知即系咁啊？叫咗This Is My Dream 嗰个原唱者嚟香港啊嘛。 马丁路德金 唔系啊，佢哋香港电视嗰首歌嗰个原唱者，佢自己自费嚟香港。咁啊嚟撐，咁啊當晚咧，除咗播咗即系 HKTV 嗰啲節目啊，同埋即系佢嚟唱之外咧，咁即系大家咁嗰啲咁有好多人就覺得啦，啊，即係好似比所謂左交更加成功喎，即係凝聚到班人去即系去了解到底香港依家發生咩事。嗱，用你頭先嘅定義啦，即系你話即系個運動到底令唔令到香港人係有覺醒？你覺得嗱，咁今次嗰個運動啦，咁你覺得有冇做到你頭先所講嘅嘢咧？ 唔係呢個運動本身。如果你有多啲娱乐性，即系用我哋个台嗰个嘅口号就是多啲花生，冇问题嘅。但系搞运动嘅目的唔系代表大家去开心啊嘛。 但你觉得做唔做？ 你去嘉年华会咩？ 你觉得做唔做你头先 个运动嘅目标就系能够大家有继续抗争嘅意志。当然运动系要有阶段性嘅成功，所以佢哋嗰啲阿哥去屌柒，即系美景雙輝啊，仲有邊個葉寶林啊、Daisy Chan 啊嗰啲，某程度上你係可以挑戰佢呢樣嘢嘅。但係問題就係、是，喂，如果你樣都睇成功唔成功嘅，即係我成功就參與，唔成功就唔參與，咁啊咩都唔使搞嘅咯喎。運動永遠都唔會食嗱，爭取民主運動其中一樣最重要嘅重點就係唔係我哋有雙普選，就代表我哋真係還政於民咧？我問你一個問題就係、是。你永远都唔会成功。 喂，我想兜翻过去，你头先讲紧咩咩啊？要 即係成個運動要持續落去嘅話，如果班群眾唔覺得開心嘅話，你點可以令佢持續落去咧？ 你要話俾所有嘅群眾聽，呢、這個世界冇嘢係一就而就嘅道理。 嗯，但 你覺得好似我哋考試咁咩？我答完份卷，話俾我聽合格定唔合格咁簡單咩？你呢個係一個好低層次小學雞嘅邏輯嘛？嗯 唔係喎，即係你嗱，咁你睇呢件事啦，即係今次嗰個運動咧，你覺得做唔做到？你頭先做嗰樣先，你都冇答到。 有角色啊， 嚇 群眾有角色。唔係第一，我點可以俾呢個 ATV 同埋 TVB 去壟斷咗我哋嘅電視嘅媒體咧？ 但我哋冇個 standard 去量化嘅話，點知道群眾係真正嘅覺醒先？然後我哋點樣去到釐定下一步嘅行動係點樣做先？ 運動唔係數學嘛，哥有個數學嘅邏輯話俾大家聽，成功定唔成功嘅咩？咁我問你啦，咁咁佢過去咁多年，咁李柱銘算係香港民主之父啦，大家被譽為，大家都好尊敬佢啦，成日 call 佢講嗰啲嘢，即係求求其其攞一兩句嚟，即係當係即係聖經咁樣啦。咁李柱銘又爭取咗啲乜嘢？ 唔係話討你，但係你 爭取啲乜嘢先？ 你而家講緊 香港又冇民主，咁李柱銘係咪失敗咧？ 你好形而上嘅喎，即係你講咁多個近排嘅運動由反，即係由我頭先所講反高鐵到而家咁樣，喂，一直好似係一班人喺度打緊飛機咁樣嘅啫。 唔係。反高鐵的運動大家想到什麼官商勾結的問題、 嗯、 我們這麼多年來最佳的 moment 就是說沒有人會否定香港的官商勾結，這個意識的改變已經重要了，就是我們運動的階段裡面我們需要去提出我們的訴求嘛。現在李嘉誠多害怕、啊嗯、鄭經翰跟我說、 嗯、 他是朋友嘛、 哦、有包人嘢啦你 去少一點李嘉誠門口抗議都不行，我當然不行啦，阿哥系咪、嗯、四大地产商基本上垄断咗？大家都知道呢个嘅官商勾结非常之严重，点解唔去啊？ 嗯，咁所以啲右交咁话啲左交成日和你非非又唱 K 咁样系，即系唔恰当嘅，话系冇用咁样系。 唔系咁啊？呢啲咪右交嘅问题咯？ 吓， 右交第一我问佢搞过乜嘢运动先？佢、 嗯、 搞过边一场运动佢系成功先？佢从未搞过。你未搞过，梗系可以话自己系成功，话其他人系失败啦。 但右交用咗旁观者嘅角度，觉得你哋啲左交一直都交唔到张靓嘅成绩表出嚟啊嘛。 所以我就话，佢哋好中意口号，好中意三跛嘛，咪右交正捻人咯，乜叫叫成功啊？呢个世界咩叫成功啊？考试啊，大佬而家考牌，好似我哋会计师咁，你考到个会计师牌叫成功乜？对唔住，跟住人哋问你，咁你间会计师有几大啊？请咗几多人啊？咁样赚咗几多钱啊？咁样咁咪叫成功咩？嗰啲嘢可以量化嘅咩？可以好似用钱咁嚟量化嘅咩？ 吓、啊， 我真系唔捻明咯。我系唔明啊，佢个逻辑喺边度？咁我问啦，你哋咁吹捧嘅陈云，佢成功啲乜嘢啊？ 吓，成功嘅 推翻咗共产党啊！你推翻共产党，我跟你玩鞋。 佢成功成为 bestseller。佢成功寫咗一本城邦論，寫咗一本遺民論，喺度唱 述香港做到呢個助理教授， 係啦， 咁咪叫成功啊？ 香港城邦論賣得過抗戰二十年先啦， 我買三千本，我買三千本啊！ 香港城邦論可能唔止喎，屌一 嚇，唔係唔可以咁樣量度嘅、嗯。如果用咁嘅方法去量度，其中一個問題就係、是、你會面對不斷嘅失敗。 系， 咁你就会唔会再有斗志咧？系继续咧，系坚持落去。 嗯， 喂，我嗰阵时候嗰句选举口号，虽然好多人冇乜谂过，我哋话我哋唔系睇到有希望先系坚持啊嘛，而、嗯、因为你坚持先会睇到希望啊嘛。 嗯， 系嘛？虽然你话喺细节嘅问题上、技术嘅问题上边，啲左交乱交咁嚟，有咁嘅道理喺度，但系唔系用咁样嘅批评嘅角度去处理问题啊嘛？你搞啦，你搞一场出嚟先讲啦。 唔係，現實係要有一個互動噶嘛。我哋除咗係要令到即係市民覺醒，睇到話呢個係官商勾結，或睇到社會各個唔同問題之外，我哋亦都要利用呢一樣嘢去令到政府喺各方面最少一個小嘅退讓啊嘛。但係蘇花，我哋見到除咗國教運動，政府話撤回國教之外，其他由今次港事去到之前嗰啲抗爭，我睇唔到政府有咩退讓喎。 我反問你嗰班人一句啦，唔係淨係問你啦。咁反國教運動，你係咪叫成功？ 嗯， 撤回国教 仲有成功，仲有国教喎、啊，依家系咯。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有冇留意？ 一粒国旗、五粒星、八粒国旗嘅，无论 音乐堂里边啊，音乐堂里边已经渗咗呢啲咁嘅元素喺度，喺中文科里边已经渗咗呢咁嘅元素喺度。咁 数学都有啊， 嗯， 咁咪叫成功咩？嗰个运动问题就系在于你自己嘅家长、你自己嘅学生能够觉醒到，喂，大镬， 原來佢喺不斷喺度洗緊我，我哋要一個批判嘅思維，我有獨立嘅思維去挑戰呢樣嘢，咁就叫成功。你唔理佢教乜，總之我唔會因為咁樣而改變我自己對問題嘅立場或者對問題嘅睇法，我有一個批判嘅思維，咁先叫成功嘛，阿哥。 嗯， 咁我哋咪玩緊完咗好耐，即係自己意志消沉咗好耐。 嗯， 咁意志消沉咁點啊？唔繼續搞運動，咁咪寄託喺教主啊？寄託喺陳雲啊？ 唔係即係 人哋叫你勇武抗爭。李老闆，咁咩叫勇武抗爭啊？即係搞革命啦，係咪？ 一有個字， 永遠唔撤出廣場咁樣啊？ 嚇， 咁咪屠殺咯！ 啊， 你唔知我哋八九年嘅人到今日為止，依然係反省緊自己嘅問題，就係究竟幾時能夠能收能放？ 嗯哼， 因為點解咧？運動係唔可能話俾你聽，今日我喺度瞓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人哋係會發翻個牌俾你噶嘛？ 嗯，係啦，依家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即係依家。 如果我係當權者嘅話，我發翻牌俾你，你個運動咪散咗咯？係咪？咁你咪解決咗部分嘅問題，咪解決全部嘅問題嘛？你唔會繼續挑戰行政會議噶嘛？ 但 係 如果梁振英終於諗到一篇三千字嘅文喺度解釋翻點解我唔俾翻個牌王維基，喂，咁成個運動都係散嘅啫喎。 啱啊！咁我哋唔使搞啊！ 咁 我唔会挑战嘅制度咩？我唔会挑战香港有冇开放大辩论？我唔会挑战呢一个世界究竟系咪公道咩？唔会噶嘛！发翻个牌俾你，你包咗咪 pacify 咗咯，即系安抚咗你啊！ 头先咧，即系有一个咧，就系依家啲右交咧，即系对啲左交过往嘅社会运动啊，或者今次都有啦嘅一啲指控啦，就系话喂，成日都叫人散水。又冇啲更加激進嘅行動喎，咁咪唔成功啦？你又點樣睇呢啲嘢咧？其實係咪關個群眾即係未接受到一啲更激進嘅抗爭？ 唔係，第一我喺上個禮拜我已經講過，第一最重要嘅問題就係究竟幾時散水唔係一個關鍵啊？你試下叫啲人唔散水，剩翻幾多少人先？過往嘅經驗咪得翻百幾二百有嘅啫嘛？你諗下，我哋舊年有一次財政預算案，好似係三月六號嗰次。 吓 几百有 前年 本来有成千人，最后拉翻去差馆嘅都系百几有啫嘛。 嗯， 咁你个运动系咪叫成功？你坚持落去系嘛？最后告几多个都系咪叫做四港咪同你顶咗咯？陶君系咪同你班又顶咗咯？系嘛？你话唔肯走嗰啲 坐监啊嘛？ 咁我冇所谓，即系我唔系话我有怨气，我完全冇怨气，因为对我嚟讲多个案底同少个案底都冇乜边际嘅损害嘅啫，系咪？咁第二次7月1号。拉够200啦，咁又如何呢？咁你觉得你自己运动成功咩？你能够积聚到更加多嘅群众力量，唔系去搏拉啊嘛。更加积聚到多群众嘅力量，系在于你能够令到呢个理念俾更加多群众系相信。 其实即系个问题就系、是、啲人 背后呢啲人咧讲呢句说话嘅话咧，其实背后有目的嘅。你谂下，试想象一下，我继续叫你坚持落去。开头有10万人、5万、3万、2万、1万、几百， 吓， 咁点咧？咁咪即系运动失败？ 吓， 喂，大家使唔使翻工先？ 吓 ，nine to five 使唔使翻工先？即系请假？ 系咁，嗰啲人喺个网度讲嘅啫嘛，即系留守你翻留守咯，屌，真系 Facebook 个24小时留守系冇问题嘅。喂，我哋占领 Facebook 喎，而家喺度。 我哋另一个节目嘅主持搞乜捻嚟 admin？有一次咧，就系3月6号嗰一次财政预算案论坛，佢就啱喺我，因为我哋好似一排队咁啊，喺差馆啊，人哋开咗个即系停车场俾我哋咧，上面有帐幕咁咧，即系 哇，好你打方阵咁型啊！ 唔系人哋开咗帐幕俾我哋，即系一排好似学生喺个礼堂咁，跟住 M 文有一次咧调转头讲话，唉，即系凌晨5、6点啊，我哋10点零钟俾人拉，公民抗命有代价噶，虽然唔使俾人告，唔使俾人拉，大佬搞到6、7个钟头。 即系告唔告都告唔告小事，即系留6、7个钟头大镬啊！ 系咪？唔系我叫你走，你又话唔好走，咁我唉，我陪你啦。费事你话我契弟啦，系咪啊？唔系帮过你嘅契弟啊，系咪啊？我为咗你着想，我惊你，因为俾人拉一次翻差馆，你受到家庭压力，受到你老公、受到你老婆、男朋友、女朋友压力，系咪啊？亦都冇意思，当百几友喺度，咁你唔走。有卵用咩？ 同你做小次契弟啦，算啦。 我真系唔觉得嗰个英雄个运动成功咩？你例如你讲翻嗰次财政预算案论坛嘅目的系咩啊？你令到更加多人反省到而家咧香港官商勾结嘅制度 贫富悬殊，财富冇再分配，呢个先系重点啊嘛，唔系博拉系重点啊嘛，咁咪叫勇武抗争 吓、啊？唔系要财爷派翻八千蚊咩？ 派落费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呢个都唔系，即系你唔系博拉先系重点啊嘛？你觉得咁系更加多群众嘅支持？ 唔系博拉啊！啲人话即系应该对个目标咧坚持啲，付出多少少。 咁你永远都唔会成功啦。 你要求政府， 你个目 跪低都跪到一只脚啊嘛。 HKTV 个例子，咩叫成功？系咪喺边度发到牌啊？你估梁振英政府而家会发牌咩？咁你永远呢个世界所有运动都唔捻使搞。 嗯。 因为你睇到希望先会去做嘛，咁咪呢个咪就系香港仔嘅问题咯。屌、 啊， 如果我知道嗰样嘢得，我先去搞嘅话，我使鬼嚟做咩哥？ 嗯， 咪呢个就系我哋所有人都要反省嘅地方。即系例如你再讲啲咩资助筹款嗰啲咩骑劫嗰啲，已经多鬼鱼啦。你谂下，如果你话六四系俾即系民主党嘅大哥骑劫咗，咁有咩坏啊？我真系觉得冇坏，我嗱我唔系低益者啊。嗰班友仔全部選擇做立法會議員啦，我冇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過去嗰24年嚟都有六四燭光晚會喎，因為佢騎劫咗。 嗯， 七一邊個最大得益者啊？ 嗯， 你覺得邊個最大得益者？ 國際跑數日所有搞手 錯，公民黨。公民黨喺因為有呢個03年反23條嘅七一，先至起墮啊嘛。咁佢選曬立法會議員啦。咁系咪叫佢俾佢騎劫咗？ 系，但系 咁系如何咧？咁起碼你成立咗個公民黨，繼續同老共抗爭，咁都叫成功喎、 啊。即系你覺得，如果個運動係即系有啲嘢係， 唔係我走咗出嚟嘅， 唔係我完全唔覺得邊一個騎劫同唔騎劫呢個一個重要問題，呢、這個係只係香港人諗嘅啫。 OK， 即系 咁你覺得黑人民權運動，你估淨係得馬丁路德金咩？馬丁路德金俾人騎劫咗，係咪騎劫咗個運動咧？ 啊！ 咁冇份咩？ 即係你覺得如果有啲目標係達到咗嘅，咁有啲人係得益嘅，都係冇問題嘅。 冇問題啊！唔係點解我哋要用一個咁嘅陰謀理論去諗人哋咧？ 咦？咁你咪好似 我陶君衡係咪騎劫咗六四嘅運動咧？我第一個即係走上去北京去支援運動，跟住做咗21年嘅區議員，係嘛？又做咗社民聯主席，雖然後屘乜都輸曬，咁係咪騎劫咗？ 係、哎、其實係㗎，好彩嗰陣冇 Facebook 咋，真係。 但係調翻轉頭諗，我早知我唔騎劫呢個運動咧，我唔需要咁嘅承擔啦。系咪先？咁黄丹系咪骑劫咗呢个六四嘅运动啊？佢而家逢亲六四都要访问佢啊！吴以开系咪骑劫咗运动？嗰、那个有咩重要啊？最重要嘅在于你六四究竟个精神究竟系咪存在？我哋究竟系继续系咪有人抗争先系最重要啊嘛？ 嗯，喂，仲有个问题好得意喎！咁咧有啲、即系有啲人咁样喺度讲咧，话即系因为今次嗰个运动啊，冇乜即系你如果睇翻即系两次集会咧，即系。都冇乜政治信息，尤其是禮拜五嗰晚咧，係更加少政治信息入邊嘅。咁啲人就話，就係因為啊冇咁多政治信息啊，即係加埋香港人嗰個政治潔癖咧，所以先至聚到咁多人嘅。你係點睇咧？呢個 咪錯咯 嚇？ 呢、這個就係運動失敗嘅基本原因。 唔係、哦、第三，你講緊嗰段時間唔係冇政治信息，而係佢將個政治信息化為生活嗰度。佢將個即係佢揾埋啊，佢揾 咗蔡元培，有啲人 我知啊，但系我讲紧我嗰日我都喺度啊，我企咗喺度，我见到秦佩喺度讲紧咩为下一代着想嗰啲，喂，已经系一个政治信息嚟噶啦。 唔系，我都系想阿土答下嗰样嘢先。 唔系，好简单嘅道理啫。你以为你自己唔系搞紧政治，你搞紧政治噶。 系啊， 发牌一个政府嘅决策过程里边。 嗯， 你唔好擘大眼讲大话，唔好即系掩耳盗铃啦。你做咩行动都系政治噶啦。 嗯， 点会同政治冇关啊？冇、 嗯、 关我系傻嘅。 林文龙系咁讲啊， 唔系你又可以，你可以有咁嘅策略。 唔系佢要你渗入生活嗰度啊嘛。 咁生活就系咩？生活系乜嘢？生活就系同所有嘅政治息息相关。 嗯、 教主讲咩啊？教主嘅师傅系边个？教主嘅师傅佢成日喺度讲啊嘛，三民主义嘛，孙中山啊嘛，系咪？政治系众人之事啊，大哥。咁、HKTV 发牌系咪众人之事啊？我有冇份睇嗰个电视噶？我一打开电视机，本来系可以睇到呢一个嘅 HKTV 噶嘛。如果发到牌嘅话，除咗 Now 同埋有线之外， 系咯，插入嚟啦， 入咪啊！ 政治嘅众人之事系咪先？样样嘢都关政治，所以我哋八号风球谂住放假，但系因为香港嘅国际金融风中心，所以有栋理事力场，个八号风球打唔成，咁啊众人之事啦。 数咁你咪反李嘉诚咯，你咪反官商勾 结，又系政治啦，跟住又系， 咪又系讲紧政治。 咁啊，黄远之话我讨厌政治啊嘛， 咪戆居咯。 喂，讨厌政治嘅人做基本法大事啊！ 所以我成日都话咧，呢一个就系有咁嘅群众领袖， 因为是有这样的群众。群众如果是用这样的政治意识去搞运动的话，你一定是死梗。我永远因为我是码头工人，我其实我都是为了找份工的，我都是为了自己不公道的，不关政治事的，你都是呃人的。 嗯， 怎会不关事啊？ 嗯， 领会上不上市都不关政治事的，因为那个只是一个私有化的过程，因为是要保障我们基层市民的日常的生活。嗯，你又是错啦， 阿土，你买 即 是你为政治而买领会股票，莫非 我有买过一次，不过想着出场股东大会你要动他买过一镬，跟住佢賺咗，因為點解咧？我跟住我去出營廣東樓，我哋佢放咗佢啊，大佬 嚇咁啊，咁啱升咗咁樣， 係啊，啱咁啱升咗，好似賺咗幾百幾嚿水嘅啫，大佬。 嗯，咁如果係咁咧，因為咁如果嗱，譬如你頭先咁講啦，即係點樣嘅政嘅集會都係有政治信息啦。咁如果用翻嗰啲人話，誒、哎、就係、是、因為啊冇講政治嘢先咁多人，咁我啲 唔 係 多人唔多人唔重要嘅。如果用佢嘅標準嘅話， 嚇 多人唔多人唔重要嘅，最重要嗰樣嘢就係你能唔能夠爭取成功。 吓！ 你觉得你唔讲政治，你话我个台都系唔搞政治，所以所有嘢我都唔牵涉嘅。你估人哋会发个牌俾你？ 哇！土啊！你好似 但系呢一个系政府嘅政策，呢个系中共嘅政策。 哇！头先你讲紧喂，即系改变政策视之为成功，但系又另外一方面讲民众觉醒先系成功。咁究竟边方面先系真正嘅成功先？ 唔系好简单嘅道理啫嘛。如果你话运动嘅成功嘅标准系在于我提出嘅诉求系能够达到嘅话， 系啊， 你个运动肯定唔使搞啦。 嗯。 行政会议都拍一板了，他唯一就是现在就是顶下去的嘛。你觉得梁振英政府会是发个牌给 KTV， 当然不可能啦。你打司法复核抗日持久随时一两年咁上下，点可能会成功噶？ 唔系，而家撤回司法复核，净系要求梁振英解释不能发牌嘅原因。 屌，解释咪屌，我求其作态度你都得啦，大佬。免费电视都有四个，你仲唔够拣咩？大佬，我加埋有线，加埋 Now， 有牌拣啦。你问下我屋企嘅电视，真正嘅香港人嘅屋企嘅电视，每日开几个钟啊？ 嗯， 嗰啲同埋睇惯鸡汁嘅，睇惯都市闲情嘅， 吓 点会啱嗰啲咁嘅剧集噶？ 嗯， 即系我完全唔觉得嗰个运动会，如果你推向唔到政治嗰个层面，讲紧个制度，讲个决策，讲紧香港嗰个言论同表达意见嘅自由嘅话，你系会有成功希望？ 哦，即系你觉得个叫价太低咯？即系依家个运动系 打破行政保密， 即使你叫价咁低，你都系输紧。 嗯。 啊，虽然我英文名字叫 Andrew， 冇 J 字头，但我话俾你听，我而家打保票， 赌 J 啊头， 一定唔会发个牌俾你。 吓， 你已经过咗啦，已经，即系你点样搞都唔会发个牌俾你。 即系觉得个时机过咗啦，已经。 立此存照等走数，睇王维基几时发到。 唔系，但系个问题，今时今日个问题在于咩咧？今时今日个问题系在于你而家成个运动变成打左交咧，我觉得背后有阴谋。 嗯， 老实讲，呢班左交十居其九，根本系完全对选举政治系冇兴趣。佢唯一嘅指向系在于咩啊？因为跟住嚟紧嘅占领中华运动， 嗯， 泛民嘅主流系唔会扮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喺个占中运动里边嘅。但系如果泛民主流就算褪太都好，左交都会照搞占中，所以打晒你香港嘅反对派，打散你成个运动嘅阵营，呢个先系背后嘅最重要的目的。 嗯， 所以你。打緊左交嘅时候，打緊啲溫和派嘅时候，你諗清楚你自己打緊边个呢？其实你係帮做緊共产党嘅帮凶。 没有人是孤岛嘅逻辑。 More or less 啦。我又唔敢讲话没有人是孤岛，但係个问题就係反对派有乜理由，我睇返呢两三个礼拜成个运动里面。 嗯。 你有冇打过梁振英啊？ 不要问丧钟为谁而敲。丧钟为谁而敲。 咁 讲 句公道 说话 嘅，即公会嗰啲就真係都係个窗口都系指翻梁振英嘅， 咁啱。但系个问题就系其他嗰啲喺度做剥花生嘅人，喺度即系拍手掌嘅人，你打向个人，虽然我都觉得佢有啲知识嘅问题，正如我都话，商讨嘢系唔应该搞嘅，咩商讨系唔应该搞嘅。 嗯，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打佢有春用咩？ 嗯， 我问题我就觉得背后打呢一班所谓左交嘅人，其实背后目的。是打緊成個香港的群眾運動。 嗯 ，OK， 明白。 呢個先係最大的問題。 咁、咧，剝花生還剝花生，最緊要聽香港花生、大軍法 嚇、 下一節再講。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爆炸司令部，爆息冇交做。 太快，没有啊，你啲人搞哪做啊，真系。 云观国事正经，世论时局变化，谈历史，论英雄，党国消息，主持阿刚 Anthony B 哥。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蒲君行、阿龙、Anthony、大军阀。 好啦，咁啊，又系大军阀时间啦。头先即系我哋讲HKTV 嗰个行动嗰阵时咧，其实入边嗰啲问题咧，喂，台湾都出现过嘅，其实真系。即係幾年前咪有所謂呢個倒扁運動嘅 紅三軍， 紅三軍係啦。喂，咁嗰陣時咧都有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出現喎，阿土係咪咧？ 紅三軍嘅運動你覺得點咧？你覺得香港人覺得點？我反問你個問題，好成功啦，係咪？ 係咯，咁多人喎、啊，即係你如果用 百萬人倒扁啊嘛，佢通常台灣都係咁嘅啦，有十萬人吹到八萬人 嘅，係咪好似民陣咁樣？ 人哋吹多一百倍，你又吹得三四五倍唔得㗎喎。 人哋吹十倍，即係十萬就講成百萬咁樣，係咪？即係點有乜關係呢？你覺得呢個運動 嗱，其實即係第一樣嘢啦，咁又都係第一樣嘢，都係講個目的先啦。咁嗰陣時即係你知阿扁咧，咁咪又貪污啊，跟住吳淑珍又屈蘇 總統特資費係咪好似 係啦？又屈蘇告俾啲購物券，佢又成咁樣噶嘛。咁嗰陣時其實即係紅三軍就係會要求咧，即係當然就係落台啦，第一件事。咁但係咧，即係咁譬如即係好似香港電視咁樣啦，大家都就係講要發牌啫，有冇一啲即係政治嘅信息嚟？即係頭先講話咩開放大電波啊，嗰啲成啊咁樣，或者檢討行政制度啊。 運動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參與嘅群眾，據我所知，據我所理解，就係其實基本上國民黨嘅黨員。 吓、啊，即系告私仇咯，系咪咁讲啊？ 唔系，基本上系一个借民进党即系绿营嘅错误嚟反啫嘛。但系其实你问台湾民众，你真正如果你真系一个社会运动嘅时候，你唔单止系陈水扁下台，或者系为咗背后一个政治动机或者政治目的，而系应该翻去就系你成个台湾嘅政治制度里边，究竟有冇贪腐嘅问题，或者点样去改革呢个制度，点样去改善呢个制度嘅问题？ 即系当阵时，其实就冇做呢样嘢啦。即系 或者成个运动都系失败。 吓、 用啲右交嘅逻辑，其实所有嘅运动都系失败。因为点解咧？台湾到今时今日依然咧系不断出现咧政治人物嘅贪腐嘅问题啊嘛。 吓、即系都冇，即系又冇话，即系 你去唔去到成个贪腐嘅制度？有冇一个贪腐嘅政策、反贪腐嘅政策能够去出到嚟先？冇啊嘛。 嗰阵时冇讲过呢样嘢啦。 所以而家占中嗰啲大哥。尹思明德以为佢系搞群众运动嘅老手，台湾曼德拉咪戆居咗咯。第一，思明德作为前民进党嘅主席，因为同阿扁即系呢个争护，所以咧就系出嚟搞佢。 哦，即系都系报私仇。 哦，私怨大过天，呢个咩啊？台湾嘅曼德拉教主，私怨大过天。 曼德拉教主即系台湾曼德拉教主，基本上嗰啲群众都唔系绿营嘅群众。吓，系咪？而呢一个嘅即系蓝营嘅群众，基本上都唔系讲紧呢样嘢，基本上系背后一个政治目的，就系搞臭你嘅陈水扁，搞臭你嘅民进党就算数啦，唔系要改善呢一个嘅台湾嘅贪腐嘅情况啊嘛。 嗯， 咁你嘅制度有冇建立到先？有冇 ICAC 先？咁运动系咪唔成功啊？用你嘅逻辑，继续系出现紧呢啲个问题嘅时候，咁、你咪变成一个只系一个反落嘅运动咯。 嗯。 我背後的政治目的咧，即係正如有啲人講啊，佢話陳景輝啊，你唔好階段性嘅勝利啦，你背後的政治目的啊，你為咗即係能夠出鏡嘅啫， 咁有咩意思啫？第二最重要嘅問題就係對施明德嚟講，參與嘅群眾根本就背後又有政治目的㗎啦。咁你又屌柒佢啊？嗰班群眾基本上就係藍營嘅群眾，就係、是、借呢個機會嚟反扁嘅。咁你又講唔到去到嗰個階段，就係要台灣嘅制度需要反貪腐，建立唔到一個制度嘅話，咁你咪真係又係失敗咯。 嗯， 所以我都好懷疑點解佔中嘅人會無端端走去揾施明德，以為佢係呢個群眾運動嘅老手，以為佢係台灣曼德拉，所以揾佢出嚟。 嗯， 我都好奇怪。後屘我聽到個消息，笑到碌地 嚇， 就是、台灣蘋果日報嘅老闆，即係香港蘋果日報嘅老闆。 我屌佢，佢 肥佬嚟， 台湾搞报纸 啊，建议揾呢个施明德。我后屘，因为我哋有啲台湾同事啦，华人民主书院啦，佢就喂大佬，施明德第一冇群众基础，呢条友净系识做 show， 喺台湾嘅即系公民社会里边，基本上已经系声名浪藉噶啦。你以为佢系台独教父咩？你以为佢系台独嘅教主咩？你以为佢绿营嘅教主咩？台湾教主全部都唔系，声名浪藉，你仲揾佢？ 咁啊，咁啊失策喎，黎 咁跟住你俾呢个大公民会系咁插， 咁啊失策喎，黎智英咁样样，即系佢台湾搞报纸都会唔知噶，真系。 因为点解咧？你好简单嘅道理，即系作为民进党嘅主席，喺台湾嘅社会其实有一个好简单嘅道理，只要你唔再系民进党嘅话，绿营嘅人系唔会再支持你。 吓、 啊，无论深绿又好，浅绿又好， 咁其实佢衰咩咧？施明德系，点解会突然间臭到？ 佢嘅臭朵其實都係有原因，因為佢坐咗二十年監，其實佢同呢個現實世界係有脫節嘅。第二，佢覺得自己係大哥啊嘛。咁我坐咗二十年監，咪即係正如魏京生一樣咯。魏京生都有咁嘅脾性嘅。我講嘅嘢你要跟我， 嚇、嗯， 我冇同你有民主相通嘅地方，因為我坐咗二十年監，所以你會聽我，你信我啦咁樣。 嗯，但係人哋搞運動，人哋真係毀家輸爛嚟搞運動啊嘛。陶君衡你嗰陣時去咗邊？人哋坐監嗰陣時去咗邊？ 唔係咁，而家咪計坐監究竟幾多年期嚟嘅？決定係邊個話事先？ 咁但係 你翻去喺成個群眾運動裏面或者群眾組織裏面，其實就唔係計我大家坐幾年監，大家都係平等嘛。即係 Roger 你係 Green Horn， 你係新仔，咁我都要聽你講㗎，大哥唔好因為我同嗰人搞咗廿年，咁所以你聽我講，你信我啦。咁大家都有群眾嘅觸覺，大家都係群眾嘅一部分。點解你坐廿年監你大曬先？ 咁陶君衡你有冇坐過監啊？ 冇啊。 哦，咁你连 鸠 你连黄杨达都不如， 啱啊， 唔系咯， 我知道你想讲咩嘅，鸠错系好容易嘅啫，只要你唔交罚款就得噶，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咪即系例如上几个月，咁我哋咪有个交通嘅 case 嘅， 乔系啊， 唔系乔宇阳啊，胡锦涛嚟香港嘅时候， 嗯哼。 我哋咪告呢个咩喺高速公路停车嘅，你咪唔交罚款你咪坐咯，嗯、但系咁样坐有乜意义咧？就算我唔交都有人同我交㗎啦，你咪公民抗命咩？你覺得自己好威咩？又咪通一通櫃桶，係、嗯、咪？除非你係基佬，你想俾人哋通櫃桶？ 唔係啊，而家 咁你覺得自己是英雄？我真係唔覺得係、啊嗯。但如果你嗱你反省翻即係 HKTV 呢個運動同埋呢個紅三軍嘅運動，其實你睇到即係同一脈絡。 嗯， 第一個訴求其實背後都有政治因素。 嚇、 啊，你反扁。嗯你唔反貪腐，其實你拉唔到佢嗰個政治層次，所以你個運動都係失敗嘅。你點解唔講國民黨嘅黨產先？點解你唔講馬英九嘅特資費先？咪一樣， 就是、 最後嘅群眾希望有群眾運動嗰個訴求嗰樣嘢，其實都係達唔到。 变咗一个攻击政敌嘅运动 咯，个个就闹阿扁咯，人身攻击阿扁咯，啲标语就倒扁咯。 唔系，我唔系帮阿扁啊，大家都知道佢好多问题，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如果你个运动真系社会运动，你推唔到佢嗰个层次嘅话，你咪 P K 咯。 嗯， 台湾到今时今日依然有贪腐嘅问题，依然系不少呢个嘅政治人物选举又好，喺平时嘅政治工作里边，依然系俾人系讲官商勾结嘅，即系用我哋香港嘅 term 啦。 嗯， 咁你个运动你觉得系成功咩？點解唔會好似香港咁，或者係港英殖民地年代嘅香港咁咧？你有 ICAC 嘅制度可以完全去操控呢樣嘢咧？ 嗯， 或者係監察你嗰啲政治人物去做呢樣嘢咧，係唔成功的。 嗯， 咁啊，百萬人紅三軍倒扁，咁、呢個運動咪係唔成功咯？ 嗯、 如果用右撚嘅邏輯，呢、這個運動一定係唔成功啦，因為嗰啲群眾全部都係國民黨嘅支持者，全部都係反綠嘅人啊嘛。 系，喂，咁头先咧，即系嗱，你都讲咗，即系一个社会运动成功嘅基本原因就系、是，即系群众咧对于即系佢 當時社會或者政治咧嘅一啲問題咧，會有啲有所覺醒啊，甚至對之後運動啊會有裨益啊咁樣。其實即係紅三軍咧，有冇呢一方面嘅得著咧？係， 肯定冇啦， 完全冇，即係仲衰過 HKTV 嗰單。 第一，如果你真係一個反貪腐嘅運動，國民黨嘅黨產點先？ 嚇！ 國民黨其實最多人貪污嘅人啊嘛，因為佢當權最耐啊嘛。 嗯， 佢同嗰啲財團係最官商勾結最嚴重嗰啲人啊嘛。咁呢個運動有咩成功過？ 嗯， 係咪？你只係變成一個反扁嘅運動嘅時候，你一定係唔會成功噶嘛。 嗯， 呢個先係成個問題嘅部分啊嘛。 啊， 咪所以即係前兩日，即係我聽到阿教主咪鬧呢個施明德噶嘛。 係啊， 老實講，你鬧施明德嗰啲 point 錯。 佢鬧佢咩先？我記得我講啦，佢就話呢個施明德做咩要代香港人嚇、啊，代表香港人，佢身為一個台灣人，代表香港人承認香港係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底下嘅領土，出賣咗香港。點解？點解一個台灣外人話香港係屬於中國、啊？ 老實講， 我而家咪搞緊對抗共產黨，我咪唔承認共產黨咯。你做咩代我停刑啊？ 個問題就係在於。你今日今時今日，你有冇唔成個共產黨啊？講呢句説話嘅人， 啊、 你參加緊香港特區政府嘅立法會選舉，你係咪承認緊共產黨啊？阿哥，你喺嶺南大學教書，你係咪承認緊共產黨啊？嗰、那個係特區政府裏面嘅大學嚟噶嘛？資助又係咪承認緊共產黨啊？大哥， 啊、 喂。个逻辑唔系由非黑即白里边去建立出嚟噶嘛？ 学佢话斋，宣誓当食生菜、啊。 屌你宣誓完之后，你每个月就八万几蚊人工，你梗系咁讲啦，大佬。 佢宣誓当食生菜，屌啊， 系咪先？唔系台湾人系冇权话香港系中国特别行政区一部分，但系都唔系嗰个阿哥去讲啦。你其实所有做所有嘅行为，咪承认香港系中国特别行政区一部分？ 系咯。咁你做咩要反基本法啦、啊？做咩要全民制宪啦、啊？你根本上你承认基本法，烧鸡嘅，系嘛？ 佢就系唔承认呢个中国共产党嘅， 唔系咁啊！香港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嘅一部分啊嘛。而事实上，个政治现实嚟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系中国共产党嘅一党专政多党。 如果呢个逻辑嘅话成立嘅话，你根本就唔应该搞占中，你应该系真系揸枪。去獅子山打游擊、 欸、所以依家人哋 宣布先有呢一個獨立綱領，就我完全脱離中華人民共和國。咁、 嗯、 你真係所有邏輯都成立啦，封關冇自由行，亦都冇呢、這個即係亦都唔需要爭取呢個咩審批權啊，多鳩魚嘅，因為基本上咧就係我哋決定啊嘛。 嗯、 全部搞即係已經要係 有 獨立嘅旗幟出嚟。OK， 你夠唔夠膽？ 咁有啊， 唔 係 我而家挑戰你。 粵網咪有搞呢個全民制宪，係咁喺個網度撳啲基本法逐篇逐篇改咯。不過要查下個 server 係咪好嘅香港。 如果你 香港就唔， 如果你批評施明德話香港特別行政區係中國一部分嘅話，咁你自己講咗出嚟先啦。香港唔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唔、 嗯、 單止係全民制宪，全民制宪有 Q 用，即係重新立個基本法。咁你係咪承認一國兩制先？ 嚇、啊， 你應該係話獨立。 嗯、 香港要搞獨立， 嗯、 跟住咧，所有嘅遊輪要做咩咧？封關，唔俾自由行嚟。 嗯哼， 你覺得你會唔會做啊？唔會，話俾你聽，一定唔會做，因為你講唔出，你成個邏輯係完全唔連貫嘅。 哦， 你要連貫嘅話，香港唔係中國嘅一部分嘅話，搞獨立。 嗯， 推翻聯合聲明，推翻基本法，組織軍隊，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去獅子山打游击 有啊，佢咪有组织呢个网战军队咯？ 屌有 Q 用， 咁咪喺网络上 Facebook 打游击咯， 系咯 系咯， 叫人去做骚提骚扰啊， 花生酱啊， 系咯，咁喺呢个系教育群众啊嘛，只有啲义勇军点样嚟咧？啲网战游击点样嚟？都系靠嗰啲骚嚟招揽噶嘛， 好似我咁样，又打令五咬你一口，流完贪狼取歌， 即系起码有啲近卫军先啊嘛。你有冇陶君衡有冇近卫军？ 冇咯。唔紧要，我有冇近卫军唔紧要，最重要就系唔该你讲嘅嘢同你做嘅嘢系配合咯。当你批评人哋嘅时候，嗱，当然我唔觉得你揾施明德系好嘅。施明德基本上喺即系台湾嘅社运界已经系声名狼藉。 除咗就是、因为佢大佬文化就声名狼藉啊。 绿营唔会睬你，蓝营上次利用完你之后都当系即系呢个卫生巾咁掉咗佢啦。 哦，即系佢嗰阵时搞。 你揾佢做咩 ？OK。 讲句说话，话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咁又如何呢？ 嗯， 你批评咗佢，即系话香港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咁你就要做头先我讲嗰啲嘢咯。 嗯， 你敢唔敢咁做先？ 吓， 你背后喺台底里面就同共产党不停喺度交易，大佬呢班人，我立此全照。如果你冇同共产党交易嘅话，乜都得。 嗯， 而家你系打着红旗反红旗，你就识啦。表面上就话咩自治啊，咩反王啊，反王虫嗰啲咩，其实根本你就同共产党暗通款曲。因为点解你个目的就要搞散个运动啊嘛，搞散个运动嘅，所以点解最初嘅时候佢反占中啫，系嘛？你够胆讲话香港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我批个头落嚟啦，大佬。咁你选咩立法会议员啊？是咪？咁你离开香港啦，好似孔浩峰咁啦，大佬喺美国啦，喺度吹水啦，大哥，咩逻辑嚟噶？你嗰啲 有啊，佢所以咪有外国嘅居留。 咁你来生不做香港中国人，不如你今生 中祖康， 今生不做中国人算啦。 啊， 你咪申请个外国护照咪搞掂咯？咁关心香港问题做咩？咁关心中国问题做咩啫？ 但系啊，中祖康佢真系伟家树难。因为佢俾陈云啱啱 block 咗你个 Facebook 啊， 因为佢对呢个中华文化嗰啲文字上嘅争拗，所以就要 block 咗中祖 咩繁体字、汉体字， 就系唔知拗紧啲乜嘢、乜交字、 咩 文写啊， 明嗰啲系咪？ 系啊系啊， 喂，仲有咧，仲有咧，即系呢个倒扁运动咧，即系讲翻翻嚟先，我都咁远嚟真系，咁啊，即系好又系好似 HKTV 嗰件事咁咧，又有啲钱银嘢嗰啲麻烦嘢嘅，又系 系啊，唔系佢咪话佢财务冇交代啊嘛。 是啊，筹咗成亿台币。 八千万台币好似。 哇 哇，成二千几万。 因为佢好似嗰个运动。 哇，点样筹二千几万。 二千几万，佢好似话每一个参与嘅人系俾一千蚊台币定一百蚊台币嘅。 一百嘅佢开一百嘅。 唔系，所以其实讲緊 HKTV 嗰样嘢其实都系戆居。任何一场运动都系涉及钱㗎啦。 嗯， 唔系净系自己行出嚟咁简单。咁喂大佬，我音响使咩俾钱先？舞台使咩俾钱先？边个去找数先？ 嗯。 边个找数？呢个系关键嘅问题啫。喂，你话我参与一场运动唔使付出任何代价嘅，你自己欺人啦，系咪先？筹钱系正常嘅方法嚟嘅。呢个系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嘅一种。你有冇 political donation？ 你系咪自己行出嚟，净系投一票，定系还是系即系我捐钱俾嗰个政党？喂，其实呢个系政治参与成熟嘅阶段。 嗯， 我唔理你边个代表我，嗰样嘢都唔重要，因为我为咗背后嗰个 political cause， 即系我背后嗰个政治嘅诉求，我梗系要捐钱啦，大佬你唔捐钱边个搞啊？ 嗯， 咁施明德有乜有乜嘢有咩分别？咁佢都系筹钱啫嘛， 冇问题啊。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都要交代账目噶，阿哥。 佢嗰阵时系有啲咩问题咧？其实系 因为啲人话佢冇揾，即系第一好多嘅义工基本上收唔到钱嘅。因為 他 答應了別人， 即是幫手組織那些人就本身 說有人，第二些帳目是不清不楚的，連後來後期呢是即是倒邊的運動的人呢，施明德你不要發這個諾貝爾和平獎的春秋大夢啦，你收皮啦，所以我都不明白為什麼即肥佬禮會走去叫佔中走去找這個施明德嚟走去撐香港。 你頭先講話即係施明德咧，即係發呢個諾貝爾和平獎春秋大夢，即係佢本身係有咁嘅諗法嘅，係。 咁佢一個英雄主義者嘛，英雄主義者就係呢個問題㗎啦。你估黃老邪，我哋嘅教主冇發呢個諾貝爾和平獎嘅春秋大夢咩？屌！ 点会关事啊？ 我甚至乎怀疑呢一个嘅黄杨达都有发呢个春秋大梦啦，系嘛？陈云都有发呢个梦啦，系嘛？ 应该唔系诺贝尔和平奖特首啊嘛？应该 咩特首啊？ 佢唔会点样和平啊？系咁讲粗口都诺贝尔和平奖，我唔明咯。我谂佢会发下啲立法会议员梦或者特首梦。 咁粗口同和平奖就冇乜直接嘅关系嘅，哥有乜关系啊？ 和你非非啊嘛，根据刘慧卿嘅讲法。 咁、啊、最后即系呢个，咁就最后呢个即系所谓倒边运动，其实系咪真系一啲影响都冇咧？其实即系对台湾嗰个政治嗰阵时系、 啊、完全冇，因为呢场系一个政党嘅运动，配合佢政治目的嘅。嗱呢啲就叫政治目的。大部分參與所謂倒邊運動嘅咧，都唔係呢一個嘅，即係有綠營或者中間選民嘅支持者。 嚇、 啊！而你個運動訴求只係作為一場政治嘅運動去打倒任何人，而係唔能夠提升到佢個層次咧，就係、是、話令到咧台灣嘅反貪腐嘅情況嘅制度咧能夠確立得出嚟。而你基本上你係有雙重標準噶嘛，喺、整個過程裏邊。 嗯，即係 所以你問呢一場運動係咪勝利？ 是不是勝利呢？咁我話俾你聽，我個標準就唔係勝利，因為你唔能夠去到嗰個階段就話能夠建立咗呢個制度。但個問題就係，因為由於陳水扁呢件事件，令到台灣人會覺得喺個民主化過程裏面係有陣痛，係階段性嘅陣痛嘅，所以你咪有第二次嘅政黨嘅輪替。邊、嗯、有呢個世界一出嚟遊行幾日就會成功嘅？如果你用呢個標準嘅話，咁台灣所有嘅運動都唔係成功的。我告诉你，台湾的民主化不是建基于台湾的群众那么简单，背后有什么支持？ 有什么政权？ 如果你有读过第三波民主理论，即是大师是谁呢？就是亨廷顿。他说几个因素，一最重要的，美国佬撑场， 即是当时台湾 美国佬改变的政策令到台湾能够有民主化。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相信就是他支持很多独裁政权都是不稳定的，都是最后呢都是会激发到群众运动，最后呢都会令到呢就是这个即、就是大乱，甚至乎呢是被这个的即、就是苏联的集团呢是拿了这些政权的。大家看看什么柬埔寨啊、Laos 啊、Vietnam 啊，那些全部都是这样的嘛。 嗯。 所以他第三波在80年代尾 ,90 年代那个年代里面呢，全部呢宁愿哎屌大佬李登辉民主化啦。 嗯。 南韩民主化啦。 咁好过俾苏联，先至好过俾苏联食咗啦。 系啦，好过咧，你继续喺边喺度搞 吓。 咁成功系咩原因啦？因为美国佬 唔系俾苏联食咗，系变咗红色政权。 哦。 第二，梵蒂冈 吓，点解咧？ 天主教国，天主教喺呢啲咁嘅地方里边咧，好大影响力噶嘛。包括东欧， 嗯， 全部都系天主教，即系所谓嘅教皇， 嗯， 因为佢好多系天主教徒撑场。南韩系好多天主教徒嘅。 所以香港就有陳日君啦，因為陳日君就係代表梵蒂岡 嚇、啊 exactly. 所以共產黨好驚陳日君， 係 啊, 啊， 所以共產黨好驚陳日君。亨廷頓其中一個總結就係梵蒂岡都轉態，梵蒂岡過往都係支持獨裁政權噶嘛，你記唔記得菲律賓第一個即係、民主嘅成功嘅亞洲地區嘅時候， 嗯， 咪就係嗰陣時個新海綿出嚟係反對呢個馬可斯嘛。 啊！ 贊成呢一個嘅即係民主化啊嘛，東歐點有波蘭嘅團結工會運動能夠成功？唔單止係群眾運動咁簡單咯。若望保錄二世，因為都係呢個波蘭人啊嘛，所以運動成功係有眾多因素形成嘅，唔係淨係勇武抗爭嘅，大哥，你好多國際、好多外圍嘅因素形成噶嘛。 嗯， 同埋當權者同埋呢個反對派之間嘅所謂 interaction 都係重要嘅。 嗯， 你如果淨係勇武就得噶啦。你最激進嗰啲人，你咪搞到好似天安門屠殺咁。天安門嘅屠殺其實某程度上有啲人話，反對派嘅陣營裏面係唔識得有人同當權者嘅溫和派妥協。 嗯， 其實即係所謂嘅 interaction 就係你除咗要有群眾運動去撐場之外，你都要有啲溫和派同當權嘅溫和派妥協，你先至有民主化嘅出路。 嗯， 所以。即係大哥，你估淨係一場群眾運動，大家出嚟做做 show， 即係佢哋用佢嘅講法就係好睇啲，就係人個贏咩？你有互動噶嘛？ 唔係我嗰日咧，即係講翻我補充少少係，即係之前係有一晚係同一個外國嘅網友聽我哋節目嘅外國嘅網友咧，咁就有討論過呢、這個當陣時天安門咧，點解鄧小平咧係堅持清場嘅？因為嗰陣時候咧，譬如佢個仔嗰陣時候，你知喺文革俾人哋掉落嚟噶嘛？即係喺幾樓嗰度掉落嚟噶嘛，彈咗嘛。鄧 樸 芳， 鄧樸芳係， 鄧樸芳 坐輪椅。 咁其實咧，某程度上係誒、當陣時文革嘅出現係因為人民打倒政府啊嘛，係咪？即係阿毛澤東做一個精神領袖，即係失咗勢，做一個精神領袖，煽動個人民去打倒個政府啊嘛。咁啊先人民組織紅衛兵，咁而 矮凳。矮凳就有呢个 legacy， 系啊，佢有一个咁嘅一心里面有条刺，佢唔知道其实赵子阳系咪第二个毛泽东？ 我点解要讲呢一个嘅当权者同埋反对派嗰个互动咧？成个推动第三波民主化嘅重要性就系咧，因为你始终都有妥协啊， 嗯， 即系谈判唔系一件坏事嚟嘅，即系当年我哋 label 咗呢个咩密室谈判啊、黑箱作业啊，嗰啲唔重要。群众运动，你一定系同当权者嘅互动嘅过程里边咧，就系互谅互让。 即正如你當年即係呢一個嘅野百合嘅運動喺台灣裏面，你估淨係野百合運動即係不停喺度死守呢一個嘅中山廣場係能夠達至嘅咩？其實背後係好多嘅談判嘅嘛。 嗯，即係當中其實成個 運動取消國民大會總統直選，你都有個階段性嘅過程嘛。背後其實有美國佬操控嘅嘛。美國佬操控嘅咩？話台灣你唔得㗎啦。你面對中共嘅時候，你唯有本土化同埋民主化先至能夠係頂得住中共嘅啫。 嗯 ，That's why 你會做咪？所以九六年有總統嘅直選咯。你諗下，當年嘅野百合運動喺1990年嘅六年之後先有總統嘅直選，咁呢個運動係咪成功啊？如果你喺1990年嘅角度去睇嘅時候， 嗯， 背後仲有幕後黑手喺度操控啊，係咪先？ 嗯，所以其實成個運動咧都要即係有啲人，即係有啲政治智慧去同即係當權者去談判啊，周旋先得 啦。因為呢個其實係談得好，你咪叻咯。談得差，你咪就係契 弟。咁我明啊，所以點解香港搞咁多年民主運動都唔成功？除咗群眾嗰、那個嗰一 part 之外，仲有對當權者啊妥協嗰一 part 噶嘛？咁即係話其實香港有一個幕後黑手操控緊，所以就香港冇民主化。 所以有啲人喺度 係咁講啊。 所以老共 咁幕後黑手嘅代理係邊幾個？ 所以我話俾你聽。老共點解咁驚美國佬？ 嚇！ 點解咁驚美國佬喺背後會即係滲一腳落嚟？其實就大家都知道，美國佬係對全世界所有第三波嘅民主國家，包括南美嗰啲國家，包括東歐，包括亞洲部分嘅地區，其實都一個好重要的影響。 嗯 嗯， 點解咁驚美國插一隻腳落去啊？包括資金嘅援助，包括一策略嗰個支援。 嗯，所以即係一美國領事館一約啲政黨嚟見面就咁驚。 哎呀，佢又去名咩？夏天福又去啲名校，又好多嘢啊！哇 ，DGS 啊嘛， 係好鬼， 所以就好硬底啦，就係。 I love DGS 所以點解即係連啲政黨咧，即係成日走去約美國領事館見面咧？ 唔係，所以我成日喺度分析同埋研究咧，成個反對派運動裏邊咧，係需要有溫和派、激進派。有人需要咧，係負責去談判同埋妥協。 嗯、 但係嗰個問題就係話，我哋從來係冇呢套嘢噶嘛。即係自從呢一個嘅教主出現之後，其實我哋係冇人敢去談判。談判嗰個係最困難嗰、那個。 嗯、 你有群眾運動冇用噶，我守7日14日一個月，有乜 Q 用？ 嗯， 邊個去傾先？ 嗯， 邊個去傾？如果你話香港仲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嗰部分，邊個同老共去談判先？邊個夠膽去？我就唔敢去啦，我都唔識談。系嘛？我只系识坚持原则啫。谈判嘅技巧系最困难的一样嘢。即正如你当年野百合运动之后，民进党走去同即系李登辉谈判嘅时候，虽然幕后有美国佬嘅时候，你背后点谈啊？ 嗯。 六年之后先有呢一个嘅总统大选，你争唔争？你杀唔杀？ 吓、 啊。OK， 取唔取消国民大会？国民大会都喺林总统选举之前系取消嘅啫嘛。你杀唔杀？ 嗯。 系咪？ 共產黨都好識談判喎，所以即係傾親都輸嗰啲人同佢傾啊， 係啊， 好啦，識談判喎。 陶君啊，你咁樣你即係覺得係同共產黨傾又得傾？ 我唔覺得同共產黨有得傾，因為好難談判嗰個過程裏邊。 當日 共產黨最叻嘅一樣嘢係咩咧？係同談判， 係啊， 重慶談判已經睇到啦。 嗯，係， 因為點解咧？佢英國佬輸俾佢啦，84年嘅中英合聲明喺談判嘅過程裏邊，佢同你堅持呢個原則，係咁死磨你 嚇。 死磨死磨你，我得一个原则啫。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开的部分，你点谈？ 嗯， 跟住你同佢执枝节，执枝节系 P K 嘅。你唔知道我哋中英联合声明点讲？行政长官系由选举或协商产生， 就成日写到基本法啦。 咩叫基本法？咩叫高度自治啊？哇！呢句说话已经系大镬啦。高度自治，咁系咪联邦政府啊？聯邦政府除了國防外交之外，所有剩餘權力是歸地區的嘛？不是，我哋叫高度自治，咁你 P K 咯，而家咪冇高度冇自治添啦，直情係。共產黨全部滲只腳入嚟啦，係咪？行政長官選舉後選舉同協商選舉有好多定義的嘛，間接選舉又係功能團體選舉又係屌，所以你同共產黨談判嘅時候， 唔係協商當日都出現過啊。同國民黨嗰陣時傾嗰陣時，中國大陸啱啱戰後嗰陣時咧，開個政治協商會議。 所以 that's why 唔好攞紅三軍嘅運動咧作為榜樣，紅三軍運動咧一個失敗嘅運動。 OK， 咁我哋 你以為倒咗扁之後，阿扁其實冇倒嘅，阿扁其實係完咗個任期之後咧，跟住先俾人拉嘅啫，因為 馬英九上咗台先至喐佢嘅啫嘛，屌！如果謝長廷贏咗佢冇事啦，唔好咁天真啦。運動咩叫成功，咩叫失敗，唔好睇一時一刻呢一個現象啦，大佬。同埋背後運動嘅成功係好多 factors 喺度。 嗯 ，OK， 好啦，咁啊，第三節我哋再講過啦。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uth.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鲜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森马，云端起义。 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 点解连啲老人家水平都咁低呢？就是因为好似呢个严复所讲，系嘛？佢哋系唔识掌握嗰个言论自由同埋中国传统嘅呢啲知识分子个基因啊！用英文講就非常之 ego 咁啊，自我中心唔係自由主義啊！呢個自我得嚟就自我為王大曬，不能夠俾人挑戰，係嘛？同你宣戰、開戰、係嘛、罵戰，全部都唔得。 啊！你將啲私怨擴大，其實講到尾就係你唔俾面我，係咪？你撐王陽達，我就碾撚死你，就係咁簡單啫嘛，就係一句説話啫嘛，有幾複雜啫？撲你個街啦，啱唔啱啊？我係撐個道理啊！ 即系成日讲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哋都唔想讲，自己忍得过得去就算，唔好得寸进尺。 咁我哋自己而家又好低调，咁喺度搞普罗，咁你而家普罗你又要攻击，我屌你老母未噶？ 哇！你一个人吹鸡，睇一个人唞，你就哇系咁排山倒海，系咁嚟排到队嚟，系咪？ 你搞我冇用噶嘛？你有本事就找人殺死我就得啦，系咪？你咁撚多錢，系咪？買空咪得咯，去揾人揼停我咪得咯。但系我哋冇害人之心， 我哋冇做嗰啲坑蝦勒詐、恐嚇勒索、偷呃拐騙，亦都冇全心動念諗住點樣去抄人黑材料，然後嗰個政敵我搞死佢，從來都冇諗過，而喺個腦筋裏邊 拆咗板， 絲毫呢啲咁嘅 拆咗板。 即 係有啲人覺得我可能對一啲人咧，好即係唔夠寬容咧，係咪？好似好記仇嘅，我一個最唔記仇嘅。我有咩對你唔住啊？殺撚咗你全家啊！為咗咩啊？任你講為撚咗咩啊？尤其是嗰個老二笨，你快啲死啦！屌你老母，啱唔啱啊？係咪先？睇我點樣對付你，係咪？我攬住你嘅，我話俾你聽，係咪？大家攬炒嘅啫，你都冇乜著數嘅啫。你有錢過我好多。 一個節目裏面日日去鬧一個人，屌你咪真係笑撚死人啦！邊個聽啊？所以即係冇水平啊嘛，而家係。 屌你真係過分啊嘛，有個譜先得噶啦，去撚到最後已經係咪？忍撚咗你幾個月啦，已經與人為善都唔撚出聲啦，已經係。 这个不是理念上的争执，不是那个议题的辩论，已经去到，也不是人身攻击那么简单，是要置你于死地嘛。 特别嗰种怨毒，嗰种妒忌，你有仇恨啊！你个心系毒蛇嚟噶，你知唔知啊？呢啲系注定落地狱噶，跟住基督教入边，系有仇恨，系妒忌人，你跪翻去跳楼死，佢冧家产。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 政治都唔错，今日嘅教主，明日嘅魔鬼，我哋最紧要嘅系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匪类监察员。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三晚九点至十点，陶君涵、阿龙、Anthony、大军发。 翻嚟啦，第三节啦，咁啊。即系啲佔領運動咧，其實就真系唔係淨係話香港啊醖釀緊啊，跟住台灣又有啊。咁其實即系我哋都記得啦，即系我哋幾年前都有個咩啊佔領華爾街噶嘛， 香港都佔領埋個中環添。 幾耐啊？ 兩年到 。OK， 唉，真係唔識嘢，唔識嘢。 所以我咪用右交嘅邏輯，咁呢場運動咪成功啊？ 即系佔領華爾街。 全世界都有佔領呢個嘅最主要嘅金融中心。 咁睇下咩定義咯。 當時黃洋達都係，佢哋同埋班 Visa 仔咧，去佔領呢、這個交易廣場上面嗰只牛，你記唔記得啊？ 唔記得啦。 喺嗰度揈旗啊！ 嗰陣時候黃洋達都未紅。 唔係黃洋，唔係黃洋達響呢個皇上有懷疑嗰個節目，係呼籲啲人上，然後跟住佢就聯同呢個 Visa 仔，咁跟住就響儀式上，交易廣場門口咪一隻牛噶嘛，即係噴水池嗰度咪一隻牛噶嘛，同嗰只牛咧，咁就。佔領嗰啲喺個牛上高揈完一夜旗，咁、啊代表個 階段性嘅勝利， 係啦， 哇！佢佔領咗一日咁大把嘅啫， 跟住就左翼廿一嗰度啲人就開始就拉部分人，即係個運動佢覺得未散，然後拉部分人就跟住去到呢個中環匯豐門口先坐低，跟住就佢哋好似嗰陣時啊，我記得，因為嗰陣時我哋 Facebook 嗰陣時有個 group 係小喇叭大聯盟嗰個 group， 跟住多陣時啊，依家我好似玩嗰個 group 噶啦。咁樣嗰、那個 group 嗰度就係嗰陣時又係嗰度同嗰啲人 chit chat 噶嘛，即係左一廿一嗰啲人啊。咁跟住後屘佢哋坐咗嗰條馬路啦，即係嗰條馬路就係之前人民力量散水嗰個位啊。 啊！ 即系三月六号人民力量散水嗰位，即系皇后大道中，跟住佢哋坐咗喺度，之后开完会之后，最尾决定占领汇丰银行地库， 系咪经过商讨嘅一个结果啊？ 又系商讨， 又商讨， 嗰阵时系商讨嘅， 即系历史几多巧合嘅真系。 然后就喺嗰度汇丰银行嗰个地库。發展社區， 唔係，所以我哋咧，即係華民主書院咧，又賣廣告啦，咁搞個非暴力抗爭嘅訓練啦。其實呢啲，即係呢個非暴力抗爭嘅訓練咧，就係、是、總結咗過去咧，即係差唔多一個世紀咁滯啊。所有嘅運動咧，究竟應該係點搞？第一，唔會係喺現場商討嘅，一定係所謂嘅一元領導。就係點解咧？因為我唔會喺現場商討，我事前商討嘛。我商討完之後， 大家就聽啦。 我著呢鋪你負責，有事你咩飛？咁你話幫我聽點做，我咪點做咯。 你講個一元領導係咪一元製作室領導先？ 唔係，一元製作室領導係拍鹹片嘅啫。OK， 即係第二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個運動裏面你要明白，你可能有四個訴求，有一兩個訴求可能係根本係冇辦法之達至。你要令到群眾係感覺到勝利嘅因素咧。你一定要令到有啲嘅訴求係得到，同埋作為搞運動嘅人，最重要嘅問題就係唔係點樣焗人去，而係點樣能夠設呢一個嘅廣場 啊， 先至係關鍵嘛。嗱，我唔係契弟啊，個問題就係你幾時收啊？ 即係為驚 你去到即 係 頭先我講 啊，係啦， 十萬、五萬、三萬、二萬、一萬，點解幾百有佢哋咁點收場啊？難聽啲講。即系我哋呢一个嘅左交其中一个大王就系边个？ Jack 大王系啊 ，Jack 终极大王啊，呢个系。 哇！佢咪佢系无政，即系差唔多近乎无政府主义，佢咪搞呢个占领中环嘅咯，咪喺汇丰楼下嗰阵时喺我区员办事处啊翻工嘅时候，一放工就 即佢有冇翻工啊？ 冇，今日冇翻工， 我今日见到佢， 咁咪就喺汇丰楼下喺度瞓嘅咯，跟住冲凉咁剩剩，咁个运动几时收先？因为你嘅诉求好简单，你反资本主义。永遠都不會成功的。 不是他那陣時不是叫反資本主義，我記得他那陣時一面紅旗跟着白字，跟住是響掛了響呢、這個黃河大道中，即是匯豐銀行對面但面向住黃河大道中。 嗯。 那個紅旗就是寫住打倒資本主義的。那 咪即是反資本主義。 不是不是打倒資本主義。那其實呢，其實在那個公關上面呢，其實我當時想呢，可能個理念係啱嘅，但係喺呢個喺香港嘅公關上面唔 OK 嘅。嗱，因為香港好多嘅人嘅組成咧，喺邊度組成咧？即係係其實喺大陸落嚟係因為要逃避共產黨落嚟噶嘛。佢哋當陣時點解要落嚟香港？因為佢哋面對過大饑荒，面對過三面紅旗噶嘛。 唔係，同埋最慘就問題就係、是、 咁，你講打倒資本主義， 第一 就令到 即係 唔係有第二面 嘅講法就係、是。即是你面对这个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那种契弟的选择的时候，你当然选资本主义啦，起码我努力的时候我都有成果，我享受我幸福的生活，我追求美好的自由，是不是？但是问题就是你在没有替代方案的时候，谁去替代这件事？而他所谓的打倒资本主义有什么的替代方案、啊、 所以 还有这个运动是不可能 attract 到很多香港人的嘛。 不是，所以那时候其实你如果你不说打倒资本主义，可能说检讨资本主义，可能即比较纯柔性一点的，可能其实香港人可能接受到的。 不是，还有最重要的问题，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你中环的是什么人。中环的人就是这个资本主义制度里面的既得利益者，屌，点会同情你啊，大哥？同埋你嗌个口号咧，系太 high sounding 啊，即系太高大空啊！哇、 啊， 大哥，你宁愿话我反领换上市，剥削我哋基层市民冇货物嘅选择权，你令我啲小商户冇生存嘅空间，你仲有呢、這、一个即系阶段性嘅胜利啦？ 唔系、哦，有第二 油胶讲法，阶段性嘅胜利，你冇阶段性嘅胜利，点样叫打到资本主义啊？ 唔系，所以咪有第二面红旗咯。我头先想讲 政府主义执政啊，嘛无产阶级主 雷曼还钱啊， 系，同埋嗰阵时系叫做呢个检讨 MPF 制度， 系啊， 系啦、 啊，你三个诉求， 黄杨达嗰阵时好醒水啊，佢硬呢个检讨 MPF 制度啊，唔系硬呢个打到资本主义啊，咁咪。政治就是这样的啦，就是投机主义啦。 你需要你 团结大多数嘛？ 喂， 好像是陶君豪的契弟成日讲话咩？吓、啊，领会嗰啲实现唔到。喂，大佬，啲人觉得喂，有 MPF 可能是放宽 MPF 供少啲，可能都容易实现啊嘛。你跟住你譬如领会嗰啲，哇，识捻到几廿蚊咁样，几廿蚊收几廿蚊，跟住政府攞富王买捻翻佢。你黐孖筋，你嗰啲不切实际，所以难为你吓、啊，一路走来吓，二、啊、十年抗战始终唔得，就系咁解咯。 不过我话俾你听，佢都系唔得，佢得咗咩咧 ？M P F 有检讨过咩？ 嗯 ，MPF 咪继续喺度存在紧，咁咪又叫得咩？ 嗯， 唔系啊，佢自己个人得咗啊，佢大把嘢捞啊嘛，佢咪有新九龙 做 数 啫， 佢咪有花生酱咯， 真系， 唔系咁样热血少年咯。 阿 B 头先个总结啱嘅，你即系将佢问题变成具体化嘅问题、嗯，日常生活嘅问题就系、是、成个运动嘅核心啊嘛。嗯、即系你当年无论香港又好，或者系美国又好，占领华尔街运动嘅。就變成一啲失敗者嘅抗爭運動。 其實嗰陣時佔領華爾街係咪都係舉呢啲咁高尚嘅口號，所以先失敗咧？ 唔係，其實 反 I Bank 啊嘛，反 I Bank。 其實佔領華爾街，我講翻個 background 咧，其實係譬如美國啦，經過呢、這個譬如1974年嗰陣時就係布列頓森林會議之後，就係將嗰個金本位啊 廢除， 金本位廢除啦，即係美金可以無限印鈔啦，變咗做一個印鈔嘅文化。 我想 adjust 少少。是74年开会废除 Bretton Woods 的 system、 啊、 你介绍一下自己好吗？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这个我们的其中一个嘉宾听众 呢、這个又系 Anthony 嘅， 系抢入嚟讲嘅，系帮你澄清嘅， 系 继续 咁啊，废除呢个布列顿森林会议啦，跟住去到呢、這个石油危机之后咧，就即系边个啊？嗰、那个 Paul Walker 之后咧，就全面进入呢、這个货币嗰个即系货币学派嘅制度啦，就不断喺度用货币学派嚟调控经济啦。总之经济唔得咧，就印银纸，跟住去到经济好少少咧，就收银纸，就系呢样嘢啦。即系跟住就系面对住令到咧，总之系面对一个文化，特别系去到阿克林顿时期，将嗰啲系银行。同埋 IBank 要分家嗰個制度咧，就打破咗，即係 deregulate。特別係克林頓之後交俾阿小布殊咧，令到呢個銀行家啊、IBanker 啊、資本家，特別係覺得咧，當因為係行緊一個貨幣學派嘅制度，每當我搞到好大鑊嘅，令到個經濟體係爆個煲。政府都會救我，都會印銀紙嚟救翻個市場，令到一個依賴性。所以當金融海嘯之後，又再發生。 所以其實你個根本嘅問題係在於，其實你一方面貨幣學派或者係 deregulate， 就係話政府係退出市場，政府係唔應該係介入咁多市場嘅時候。 貨幣學 某程度上咧，其實佢最後都係揾政府嚟喺度救。 唔係貨幣學派唔係嗱，如果退出市場嗰個咧，就係獅子山學會嗰、那個 唔係你救嘢啦， 即係大資金嘅學派咧，係叫你係部分 aggressive 咧。是要干預個市場，因為他哋好驚呢個大蕭條啊嘛。 再次發生。但翻翻轉頭嘅問題就係你佔領圍而家嘅運動點解係唔會成功咧？就因為你太多既得利益者，包括你所謂喺美國裏邊咧，相對上左翼嘅都係既得利益者。 例如有啲咩利益？ 但最初啦， 民主黨嘅最主美國嘅民主黨最主要嘅 supporter 係邊個？ 摩根家族咯， 咪係咯，咪就 IBank 咯。IBank 就是他最主要的 supporters 嘛，那班人是什么人啊？他怎么会跟你搞财富再分配？ 他本身他是金融机构来的嘛。 当日华尔街打占领华尔街的口号的时候，他们打的是 99% 的人。 嗯。 这个是他最主要的口号，就是说我们 1% 的人是赚了我们所有人的钱。 嗯。 其实这个运动的本质是好的。 不是本质充。 翻翻我哋第一節嘅問題，我就話咧，佢能夠改變人嘅意識，就係令到美國人相信，就係話對唔住啊，呢個已經唔係即係尋金嘅天堂，呢個已經唔係美國夢啦。 唔係，但係 我哋冇美國夢啊，因為點解咧？就係只係得一個 percent 嘅人賺曬我哋所有錢。 嗯， 我哋嘅財富嘅分配係越嚟越懸殊。 嗯， 其實呢個運動係改變咗意識嘅，不過問題就係話你始終係會無疾而終嘅。 唔係，但係呢啲係好學舊嘅概念嚟嘅。 唔係，同埋啱啱開始嗰陣時候咧。啱啱開始佔領華爾街嗰陣時候，係事實上發生完雷曼爆煲啦。 係啊， 跟住雷曼爆煲完之後，政府救，但係好多嘅 IBanker 搞到即係各個 IBanker， 即係各個嗰啲 IBank 嗰啲頭頭，或者嗰啲 fund manager 間公司搞到要接埋咁滯啦，甚至乎雷曼倒閉啦，政府要救啦。但係結果咧，佢哋可以憑住佢哋好多嗰啲Golden Parachute 啊、Golden Handshake 啊，即係。嗰啲離職啊，嗰啲報酬啊，嗰啲報酬啊，政府救完抌嗰嚿錢咧，要先分嚿錢， 講到俾不救濟，不救濟金變咗肥雞餐咯， 係變咗肥雞餐。所以咧，某程度上咧，政府去救市咧，係鼓勵啲人去貪婪嘅。永遠咧，我當佢冒險，我當佢搞好多啲衍生工具，炒到個市，令到間公司咧好高嘅借貸，好高嘅槓桿去炒一樣嘢。赢咗，我有红利，系咪先？我有得分红，我即系作为嗰个能高敏嗰个 CEO 个 chairman。如果高敏好业绩，我得分红，啱啱先阿土。 嗯。 如果高敏唔好，爆煲，政府会救，救完之后要先分嚿钱，你炒咗我啊嘛，政府入去之后， 嗯， 即系入股，譬如高敏或者其他公司，你政府入股完之后，我唔掂啦，你炒我。炒我你要补嚿钱俾我嘛， 唔系所以 一个好高嘅钱， 翻翻 鼓励人哋， 翻翻去占领华而家呢个运动，其实佢哋个运动嘅精神同目标咧系正确嘅。 嗯，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点可能有一个阶段性嘅胜利咧？ 打 阶段性嘅胜利噶嘛，除咗 又係即係佔領咗個政府，就係、是、將嗰啲有錢人都去當年共產黨咁樣，全部將佢哋積好地主都拎出嚟抽鬥之外，你冇可能勝利嘅。你只係能夠改變人嘅意識，就明白到，喂大佬，我唔好陪嗰班傻佬喺度繼續玩呢個遊戲啦。 嗯， 我要逼個政府去做啲嘢啦。 即係佢哋嗰陣時連一啲比較實際啲目標都冇喎， 冇乜具體嘅目標 嚇、啊，即係冇話話即係。 我只 係 反資本主義，啊、我係反呢一個嘅全球化裏面嘅所謂嘅 iBanker。 嗯， 利用我哋嗰啲錢嚟去炒賣，即係正如阿 B 咁講，其實我哋係最著數嘅，我係 free rider 嚟嘅喺經濟學上面裏邊。有着数嘅时候，我全部舐晒；冇着数嘅时候咧，政府救我， 你都要回钱俾我。我离职啊嘛， 全部救我。 嗯， 即系甚至乎当日雷曼嗰条友，政府救完之后兜咗佢啦，系咪？雷曼执咗粒，咁政府入去救，救完之后有一大嚿钱，都要先分嚿钱俾嗰个 CEO 离职。嗰条友咧付过咩？我想问你知唔知嗰条友咧唯一个代价系咩？系 Jim Rohn 俾人一个铁饼抌我个头嗰度， 就咁简单啫。 系啊，挨一夜。但系有千几万美金，几抵啊？系咪先？ 抵到烂啊，成亿！ 大佬阿 Roger， 我试下喺 Gym Room 嗰度攞个四廿五磅嘅铁饼抌落你块面嗰度，但你照样啊，政府会赔够钱。 唔系，但系个问题， 你翻底啊？ 翻转头讲运动，你运动你唔可以唔有一个咁样嘅道德诉求，即系你一定系为咗一啲最弱势嘅人、最被压迫嘅人系发出呢个呼声嘛？咁运动点会胜？即系。如果你用勝利嘅標準，係永遠唔會勝利噶嘛？ 其實問題係咧，即係所有運動都有你頭先講嗰啲，即係政治道德訴求啦。即係好似就算係 HKTV 啊，或者係頭先講紅三軍嗰、那個，即係一定都有啦。但係你都要話俾人聽，到底點樣做就可以達到你嗰個政治道德嘅目標先？呢、這個先係最緊要的。 你呢個問題就係問題啊嘛？ 點解 咧？你變咗好實際嘅嘢咯， 嚇！ 變咗一啲即係小學雞。我考試合格定唔合格嘅？ 咁係咁係咪應該要攞個平衡咧？ 唔係，但問題你運 冇得平衡啦。 你運動有長即係中期長即係短期、中期、長期目標噶嘛？ 阿龍就啱想講咗個問題，你有短期、中期同埋長期嘅目標嘛？你而家係覺即係意識嘅喚醒。 唔係，但問題你接 我暴露咗個問題，暴露咗個問題係咪階段性嘅成功先？你唔用階段性嘅成功啦、嗯，起碼我喚醒人嘅意識。就话而家个问题暴露出嚟啦，未必系一时刻可以解决。 但系个问题，你啲 系 虚拟啊嘛， 好打飞机。 系啊，你啲嘢好虚拟。你譬如检讨资本主义制度，有冇啲具体啲嘢讲？ 喂，你头先话打到资本主义好好唔实际，因为检讨资本主义好啲，我点解想讲啲乜嘢啊？ 唔系啊，冇咁香港人嘅大多数啊。我当然，如果即系。如果個個香港人好似我咁高層次嘅話，當然冇問題。香港已經改變咗啦，係咪先？喂，咁但係好多香港人唔知道，你講啲具體嘢。喂，你翻大佬打到尖，嗱，黃楊達做到呢樣嘢啦。佢所以點解令到大多數人知道呢？檢討呢個金融制度嗰個強積金，起碼真係 你要使 Q 佢講咩？全世界都講緊。我話俾你聽，香港人唯一嘅問題就係在於佢唔相信集體主義。 嗯、 香港人是不相信用一个集体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 相信精英啊。 相信精英。即是 相信走得甩啊。 阿龙我沟不到女我咪整容咯。我读多啲书搵多啲钱我咪沟到女咯。我不会透过一个集体的方法去解决我哋一个集体的问题的。 但问题是什么集体方法先 ?Table for six? 咩集体方法先讲得唔得我哋要搵北姑。例如讲得唔得我哋每日个名额150人最150人嘅靓女嚟香港沟探啲港女咁令到我哋港男制造啲机会唔咁样啊 ?Impossible, 喂你啲离太远所以啲人话你离地话你逃骨流契弟其实冇讲错啊你嗰啲完全系不切实际黄杨德都要做多一样嘢你每个月都供得 MBF 嘛你每個月香港人都覺得哇，供完 MBF， 跟住每半年嗰次年表嗰次，哇，撲你臭家又輸錢添，哇 ，MBF 呢樣嘢根本上都契弟一個老千嘅局，嗱，佢有將啲嘢判翻正啦，要檢討 MBF 制度，喂 MBF 嗰樣嘢係咪可以唔供啦？ 檢討未啊？ 可唔可以 檢討得未先？到目前為止， 佢嗰陣時起碼呃到人啦、啊。佢系咪个选票高过你啊？嗰只系咁功利噶，唔系好似你咁离地嘅人啊！离地嘅人只占20000几票啊，但要30000几票嘅人系功利系契弟嚟噶嘛？你要团结大多数，就要团结契弟啦、啊，系咪先？好似你咁离地咩？难怪你20年来一路走来，始终唔得喎。 我总结一句啫，嗰条友未得过， 嗰条未得过， 佢从来未得过。但我想话俾大家一个概念咧，就系、是、如果你搞群众运动嘅话，你系相信咧系能够透过集体力量改变呢个世界。如果你唔相信呢个观点嘅话，你永远系唔会成功的、 嗯。 香港人点解搞群众运动？即系右交批评呢个左交，左交就话右交唔搞，就因为大家都唔相信群众运动嘛、嗯。 太自私啦啲人。 如果我要解决所谓嘅集体问题嘅话，我哋透过一个个人嘅方法，啊、即系正如你香港当年面对呢个前途危机嘅时候，我移民咯。 吓、啊， 系咪？我要喺社会上面成功嘅话，我要迁就呢个主流社会嘅价值咯、 嗯嗯。 我读好啲书咯， 买市法。 我要考个专业嘅牌咯， 读大学啦， 能够迎合呢个主流社会嘅逻辑同埋规则咯。 但好得意，你话即系香港人唔相信即系集体主义嘛？咁但系呢啲价值观都系集体主义做出嚟，都系 唔系从来冇相信过。 吓、 七一叶刘淑仪系冇描述错嘅、香港人谂住系出嚟，其实唔需要付出代价嘅情况之下表个态啫嘛。 啊！ 佢唔谂住系付出代价噶嘛？咁呢个咪就系个问题嘅核心。 喂，再追翻佢十年前六四点睇先。 阿 B 头八九年，好简单嘅道理就系、是，当我一面对失败嘅时候，我就已经撤出，我已经放弃啦嘛。 嗯， 我追求一啲好简单嘅目标，去呃人嘅目标。 嗯， 到今日都系未成功过噶嘛。 嗯 ，MPF 检讨过咩？ 嗯， 系咪？当人哋反映资本主义嘅时候，你讲一个好具体嘅 MPF 嘅问题。同資本主義有乜關係啊？係冇人檢討過噶嘛？ 唔係佢其實主要係諗。 你只係作為一個 show， 作為一個以為可以 achievable 嘅方式， 係啊， 但係到今日 又離地變咗冇咁離地咯。 但係始終都係達到唔到。如果你用呢個標準嘅時候，你始終係達到唔到。 但係起碼俾人覺得佢係做啲實在嘅嘢嘛，唔係講啲好空泛、好假大空嘅嘢嘛。 如果你講實際嘅嘢，咁增加工時係咪實際嘅嘢啊？ 嗯、 又做咗乜嘢啊？ 減少工時、啊， 減少工時又做咗咩、啊？ 增加工時嘅啫， 係、咪？最低工資係 跟住唔係跟住有啲譬如獅子山學會嗰啲，你減低工時，最低工資就令到嗰個市場調節失調，你係製造呢個通脹嘅元兇。 唔係一句講曬咯，你問我有一個極端走去另一個極端係唔得嘅。佔領華爾街嘅運動其實係失敗的。佢唯一就係換成嗰人就係 99% 嘅人咧，唯一個 percent 嘅人服務。呢、這個意識嘅改變係 OK 嘅。 但當初對個目標， 但問題就係你冇一個階段性或者係一個嘅短期嘅策略同埋， 即係一啲小小嘅改變都做唔到嘛？係咪咁意思？ 但係唔重要。如果你相信社會運動係一個長遠嘅運動嘅時候，你係唔會揾緊一啲短期嘅目標同埋一啲長嘅目標。 但我唔同意你啦。嗱，你成日講乜嘢叫成功，咩唔成功？你第一二次都講。咁佔領華爾街最尾有冇嘢成功？佢事實上令到奧巴馬嘅施政係有阻傾，特別喺個醫療政策嗰方面。 唔係呢個， 佢就算 冇佔領華爾街都有醫療政策。 唔係，但係佢事實上令到一啲譬如覺得阻傾嗰啲人，其實有市場。 唔係，我簡單總結，我簡單再總結一句咧，就係你冇可能咧係將所有嘅運動嘅訴求咧。都係能夠一次過裏面達到。 佢某程度要積 特別 係 你搞運動嘅搞運動嘅人，你將好多嘅訴求撈埋一齊，你總執到啲嘢成功嘅。華爾街嘅問題就係、是、反對華爾街嘅運動或者佔領華爾街嘅運動嘅問題就係在於你太大啊，太高大空個頭啊。 嗯， 我佔領華爾街就算係十萬人、二十萬人、三十萬人，佔領一年又點？咁、你咪唔使做咧？ 唔 係佢唔得嘅時候，咪唔使做咧？ 佢哋係諗住模仿翻當年喺埃及嗰度佔領埃及嗰個中央廣場嗰班人，佢可以令到穆巴拉克吶喊 咁 啊嘛！ 好 啊， 我翻翻去你嗰個問 題，好似錯咗喎。 我翻翻去你個問題，咁你而家穆巴拉克下一台之後，咁埃及咪真係民主化咧？ 嗯，都唔係咧，都好多暴動， 有好多問題出現㗎，係咪？民主、 啊、 民主始終唔能夠係 consolidate 噶。是不是咁个运动咪唔能够成功咯？运动唔能够成功嘅时候，咁你点搞落去咧？ 嗯哼，明白。咁啊，所以即系，所以点样啊？你哋系咪有啲修正啊？ 喺个时间上面系错咗嘅， 系错咗。 系啦，即系应该系 特尼西亚。 系啦，各位听众啊，唔好意思，咁就应该系埃及单嘢就发生过。 埃及单嘢系占领华尔街之后嘅，先有呢个茉莉花嘅，系啊。 OK， 咁啊，即系都咁啊，即系我哋今日咧，即系都检讨过，即系唔同嘅水运动啦。咁啊，即系唔系话斗人多啊，即系够坚持咁啊得嘅，即系都有好多因素。 够做数，边一场戏好睇就嗰个运动成功。 唔系，我想问啊，其实最尾要问阿土一个问题，其实嚟资本主义而家嗰个资本主义制度咧，有冇可能性系改变？因为经过个全球化之后，经过全球化。觉得资本主义嗰种制度同埋嗰种游戏规则理所当然嘅 难啦、 啊。但系如果 因为点解咧？个问题嘅核心系在于拥有权力嘅人系同钱同埋社会地位系勾结嘅三样嘢，即系所谓 social status、political power 同埋呢个 wealth， 其实系完全勾结嘅。所谓嘅我哋嘅控诉紧嘅就系呢个嘅官商勾结嘅制度。 嗯嗯， 呢班人係最有影響力嘅，喺美國社會同樣道理。我記唔記得我哋曾經喺呢個節目裏面提過咧，就係美國嘅社會雖然有一人一票普選嘅制度，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美國制定政策嘅時候，基本上係受到啲 lobbyist。你呢班人係咩人呢？就係、是、有錢佬喺背後 support 嘅。 係因為佢哋有一樣嘢就係個政治捐獻啊嘛。美國總統嗰陣時候，我哋自己都知咧。佢哋係嗰個係一種燒銀紙嘅遊戲噶嘛，甚至乎美國嘅參眾兩院嗰個選舉都係一個燒銀紙遊戲，啲錢喺邊度嚟啊？主要都係從事一個政治捐獻，咁你某程度上係一定係會俾佢哋牽住鼻子走。 香港最大嘅問題就在於你將呢一個嘅錢或者呢個特權係制度化，因為你有功能團體嘅制度。 嗯， 咁我問啦，即係嗰啲右撚啦，咁你點搞 咧？唔係講起 咁你點咧？occupy 幾耐咧？ 嗯， 喂，呢個一個長遠嘅過程嚟嘅。 嗯， 你唔好以為你搞有一鍋運動，啲人就會覺醒先得噶。五十萬人大遊行反對23條立法，咁成唔成功啊？咁咪23條撤咗咯。 係，唔係講咗 幾廿萬人？前前後後幾廿萬人去反國教，係咪成功啊？咁咪有階段性嘅成功？呢、這個世界從來都係階段性嘅成功噶啦，大佬，你會我聽日搞完個運動之後去天堂咩？你發達啊！你真係，屌我唔使翻工啦，屌做完之後。唔、可能噶嘛？ 唔系讲起呢、這个诶，系、咪官商勾结咧？我成日攞一个例子咧，即系因为之前美国啊，嗰阵时旧市咧，阿 Paulson 啊呢、這个阿 Henry Paulson 做财长嗰阵时候咧，即系爆发金融海啸嗰阵时咧，咁我就嗰阵时候咧，嗰阵时咧，我好嗰排好兴嚟赌呢个牛和熊证啊嘛，系真系噶， 知道。 咁嗱，嗰阵时嗱嗰排咧，嗰阵时咧就话咧夜晚咧嗰阵时投票。话美国咧，应该咧，嗱，而家美国好大镬噶嘛，实会通过，即系嗰个救市政策啊嘛。咁跟住我嗰阵时，梗系搏呢个美国夜晚系会通过救市政策，咁第二日咪升市，跟住我咪赚钱。嗰阵时咧，所以嗰阵时朝头早就买牛证，夜晚唔系晏昼嗰阵时，香港嗰阵时啊，佢无啦啦个市插乸咗落去，跟住收市。我谂咧都系通过到噶啦，听日咪升翻转头。 嗯， 但系咧。原來咧嗰晚咧，阿 Henry Paulson 跪低向呢、這個阿參議院院長呢個貝洛西跪埋，叫佢呢個民主黨幫手通過嗰個救市方案。 嗯、 最尾投票係唔通過。 嗯， 跟住嗰晚美國急插，第二日我只牛證就打我靶啦。跟住咧，結果咧。个零两个礼拜 咁有乜关系咧？我想问 咩？ 咁有乜关系咧？ 唔系个嗱，讲翻先，个零两个礼拜之后咧，我又谂紧，唉、哎，大佬你美国两党嗰度成日喺度搞嚟搞去，应该都唔会通过救市政策，所以咧，佢话夜晚嗰度倾咧，我觉得应该都唔会嘅。 唔系， 坊间好多人都讲系唔会嘅。 今晚咧，阿 B 哥，你嘅总结其实好简单嘅啫，即使搞一个短期嘅策略、短期嘅目标，要求 MPF。嗰條即係幫過佢嘅契弟，都係唔成功嘅。 唔係唔係啊！ 咁所以咧，你真係想宣揚咧，就話咧，所有運動都唔使搞噶啦。咁、我就話俾你聽，唔係嘅。雖然呢個契弟即係佢有啲短期嘅策略，即係話 MPF 係唔合理，始終都係要做嘅。 所以 keep 住搞。 冇錯啦！你點可能呢個世界要一就而至㗎？屌我搞完兩日，搞完三日，搞完一個禮拜又點啫？係咪先？读书都读十几廿年啦，大哥， 唔系啊， 你先成才啦。 唔系，其实有一个问题系，喂，点解香港咧晏昼系会预知美国嗰度投票唔成功 ？So so， 其实系咪系某程度上所谓嘅一人一票个投票咧？其实系俾一啲全世界嘅财团 是某程度上是预知或者操控到啊？政治你刚才回应回政治权力和金钱挂钩 社会地位 没错啦。 嗯 ,C.Ray Mill 讲的六十年代已经讲的啦，就是美国的政治呢、嗯、其实基本上是 因为香港很多 IBN 他知道夜晚美国会 在 Ivy League 里面呢是出世的。嗯即系佢老豆咧，嗰度钱先可以送个仔去 Ivy League 噶嘛。嗯、 好啦，咁啊，即系差唔多啦。咁啊， 所以咧，运动咧始终系持续嘅，运动咧都唔会有一日完结。 就 系、 是、 必须革命， 亦都冇阶段性嘅胜利嘅，只有短期嘅意识嘅改变嘅，呢个先系我哋嘅目标嘛。 系啦，就系、是、呢集，就系、是、呢集嘅总结啦，就系 嗰阿哥咪争取 MPF 到今日都未成功咯， 好 咪始终都唔得咯。 系啦，冇错啦。咁啊，即系我哋下集咧，因为呢集资讯性真系非常丰富啦。我哋下集大军。再见啦，拜拜。 拜拜。 喂，仲有喎。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历史不会说谎，但会冷笑。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历史在笑，黄毓民。 为什么连老人家水平都这么低呢？就是因为好像这个严复所说，是吧，他们是不懂掌握那个言论自由和中国传统的这些知识分子的基因，用英文说的非常之 ego， 自我中心不是自由主义，这个自我得来就是自我为王大晒，不能够被人挑战，是吧，同你宣战开战，是吧，下战全部都不得。 传媒三大撚人，一个肥肥佬黎，屌你老尾，一个萧若丸，屌你老母，一个郑经汉，三大撚人又出律师信啦，屌你老尾真系。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风交雨，屌你老尾，即系成日讲君子交绝不出恶声，我哋都唔想讲，自己忍得过得去就算，唔好得寸进尺。出律师信，屌你老母，出得咁撚过瘾，日日出几百蚊一封啫嘛，屌你老母，我都系出俾你啦。 你坐喺度对住个咪打飞机好过瘾咩？闹两个香港普通市民，佢有咩影响力噶？请问， 屌你咩爽报执笠啊！就屌你啊，报应嚟啊！呢个系啱唔啱啊？屌你咩？即系跟住又话自己老人痴呆啊！佢唔系老人痴呆啊！佢柏金逊症都可能会有啊！迟啲，屌你老咩行啊？真啊真啊真啊！点解咁啊？我实睇到嘅，几个捻人我有机会睇个下场噶嘛？ 你留三条蛋散，以前两条，而家三条，咁点啫？佢呢个普通香港市民啫嘛。 屌你啦嘛，跟住咪屌捻咗个塌皮啦，系咪？佢卖捻咗啲群众，最捻冇资格去闹王维基嗰个就系你郑经汉，你凭乜嘢啊？你呢个垃圾，屌你！ 踩咗板，公平！ 继续喺度做啲节目自说自话，喺空中打飞机，去闹两个咧，只系香港嘅普通市民。 最捻离谱嗰个捻人就系交风搞雨揿搓圆揿扁，乜捻都系你讲，屌你啦，系咪？而家俾捻咗你啦，支旗俾六爷你揸啦，睇你揸成点啦，系咪？咪揸捻到成班白痴仔出嚟啦，而家。屌你老母，光头佬最捻白痴，所以有时即系你睇香港呢一班传媒呢一班咁嘅捻人啊，肥佬礼啊，屌你老味，即系嗰条吹箫嗰条捻人啊，加埋你个郑经汉咧，成班捻人，我话俾你听， 你同个女朋友散咗，咪分手咯，你周街唱佢做乜啫？冇意思嘅，呢啲细路仔行为。 一个节目里面日日去闹一个人，屌你咪真系笑捻死人啦，边个听啊？所以即系冇水平啊嘛，而家系。这个不是理念上的争执，不是那个议题的辩论，已经去到也不是人身攻击那么简单的，是要置你于死地嘛。 特别那种怨毒，那种妒忌，你有仇恨啊，你的心是毒蛇来的，你知不知道啊？这是注定落地狱的，跟着基督教的教义，是一种仇恨，是妒忌，人家怪回去跳楼死他立家产。 大雄，我真系准备着。 政治都唔重要，今日嘅教主，明日嘅魔鬼，我哋最紧要嘅系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匪类监察员。